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一个 MHK 十周年纪念特辑啊，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其实咧，而家已经是五月份，咁啊，实情咧，去到今年的一个嘅七月一号咧，我哋就已经咧，真系十一周年噶啦，就唔系十周年纪念特辑啦，即系我哋踏到第十一周年啦。咁啊，唔经唔觉咧，就即系教依一个涉到空虚的一个嘅网台咧，就进入第十一年啦，即系足十一年踏入呢一个第十二年都嚟紧，咁啊真系夸张啊，真系估唔到啊，即系时间过得即系咁鬼快啊，有咁多嘅事件啊，即系要同大家去分享，有好多嘅人啊关系啊，咁喺我嘅脑海里边啊，都好想同大家 share 即系啲嘅一啲嘅点滴啊咁样。咁啊 ，anyway 啦，咁啊，即系估唔到我就过咗去温哥华，即系而家吓暂时喺度居住都一段嘅呢一个嘅时间。咁我当然我每一晚咧，其实我有时会发一个嘅噩梦噶。咁我唔知道有冇同大家讲过，就喺香港嘅时间里边咧，我突然之间咧有一个发一个噩梦咧，就系、是、一醒起，原来我已经喺加拿大，我而家喺温哥华，我要重新去再做起好多嘅工作，我自己中意嘅嘢完全冇晒，然后咧。我就要喺温哥華裏面咧開展過一啲重新嘅一啲嘅生活，香港嘅所有嘅事業啊，所有嘅一啲建立咗嘅一啲嘅工作啊，或者一啲嘅人際嘅關係，全部都冇曬。咁然後喺加拿大裏面就重新要再 day one 再嚟過。咁啊，每次發生呢啲夢咧，我都卜一聲就係砸醒啊嚇。咁啊，而家喺温哥華，我發啲咩夢嘅咧？我就發夢咧就好有趣喎！我又發夢咧，我醒咗嘅時候喺香港啊！哎呀，點啊點啊！快啲去食魚蛋粉啊！快啲去食呢一個嘅牛雜麵，快啲去買玩具，快啲去揼骨，快啲去 booking， 係即係仲喺度翻工㗎佢，快啲去 book 佢先。咁我可以喳喳淋啊嘛，即係可以就上去即係揼翻個雙中年代之咁樣。即係唔係講笑啊！呢啲係真嘅，即係唔係為咗做節目嘅一啲嘅戲劇效果同你開呢啲咁嘅玩笑呢足。咁其實真係我都而家會耐唔中，我就會發夢，好希望喺香港裏面咧，就係重過一啲嘅舊一啲嘅生活嘅點滴啊，生活嘅一啲嘅節奏啊。咁以前喺香港裏面就朝頭早即係我處理一啲嘅商務上面嘅嘢，咁啊傍晚時分就一定要翻到去。MHK 嘅依一個嘅基地錄節目做 live 啊，如此類推，咁一直都有好長好長嘅呢啲嘅時間。咁或者有時嘅時候咧，就可能係中午之後咧，就已經係翻去就約其他嘅唔同嘅節目主持人做佢哋節目嘅依一個嘅監製啊，睇住佢哋錄影啊，咁啊如此類推。咁啲生活就好充實嘅。基本上朝頭早就係八點零鐘起身，咁然後跟住就食個早餐，翻去解決另一啲嘅公司嘅一啲嘅公務，咁然後一點零兩點鐘，一係就出外景，一係就翻去公司裏邊寫稿，一係就翻去監製一啲嘅節目嘅錄影，或者約咗其他嘅節目主持人去預早錄製一啲嘅節目。咁放工嘅時候已經係七八點，如果有早少少嘅，一係就去鏈啊咁樣，一係咧就走去現時點啊買下玩具啊，咁或者見下總理啊。或者邊個手足得閒啊，咁啊捉佢去出去食下飯啊，咁樣咁啊過一日，好開心，好合意。咁但係當然即係忙起上嚟，即係做咗好多嘅唔同嘅節目啊，出咗嚟之後受咗大家嘅依一個嘅歡迎，咁然後即係去買款玩具啊，或者飲杯啤酒啊，食個芝鹽鮮柚啊，食個芝鹽瀨尿蝦，咁係一個好合意嘅依一個嘅一日。咁啊～好可惜嚇，依啲嘅日子咁啊，如何暫時就離我而去，而所有嘅依啲嘅回憶啊，所有依啲嚇哇，真係好似我哋嘅揸白卡嘅一個香港嘅特首 ，play hard 係嘛 ，work hard 係嘛 ，spend hard 嘅spend hard 佢都講得出咁低能嘅嚇，都講呢個嚇，即係啲咁嘅生活咧。而家喺加拿大裏邊咧，我係做啲咩嘢咧？就係每日起身啊，從英國啲手足錄影，一係就同超哥錄影、龍烈大夫錄影，跟住咧就寫稿嚇，準備鱷魚談，又或者咧就係準備 Morning Glory 嘅依啲嘅節目啊，諗個 angle 點樣去講啊，睇啲資料啊，如此類推。我再唔係就係錄鬼故啊、奇案啊、大院有落啊，跟住就揸車又揾老總啊去做外景啊，咁啊如此類推。咁啊你都知道啦，因為要 travel 咧。其實啲時間更加唔見使，咁尤其是去入冬天嘅依一個嘅時候咧，哇！一早就已經係日落啊，四點零鐘就黑齊啊，更加覺得啲時間咧就好 miserable 同埋好唔見使嘅咁樣，啲日子過得好快， 咁原來大大話話就即係話搞網台已經係做到啊，即係咁長嘅依一個時間。咁尤其是每一日要監製啊，或者做唔同嘅節目嘅時候咧，又要做後期啊，如此類推，你會更加為個 deadline 而做嘢，更加噏聲。咁啊，好似粒火箭啊，或者一支嘅穿雲箭，咁樣飛咗出去嘅時候，一直咁樣衝。到你到咗個標靶，卜一聲射中嘅時候 ，miss 曬所有 deadline。哦，原來我已經用咗咁多嘅人生光陰啊！咁側邊下所有嘅風景啊、人物啊，我有冇足夠嘅時間坐定定同佢哋好好地啊，把握一齊嘅依一個嘅時光啊？又或者啊，即係喺我哋一齊嘅時候，其實我哋咪 maximize 我哋嘅呢啲嘅緣分咧？咁樣，咁依一個都係當你要好搏命衝向前衝，為 deadline 為目標做嘢嘅時候。好多時候你都會忽略咗。如果放慢翻個腳步啊，咁啊諗下多啲嘅時間同佢哋一齊嘅時候啊，啊對朋友啊、同事啊，啊珍惜大家嘅喺個工作上面結嘅緣分啊，享受大家做嘢嘅呢啲嘅時光。咁啊，唔知幾時會完，但係嗰個 moment 裏邊就係永恆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有時會想問啊老屋啦，喂老屋，即係其實你都好似好少講啊，同你合作開嗰啲嘅女主持人喎，咁樣係咪怕人哋踢爆你啊？咩包養過邊個啊？又話同邊個有關係啊？又話同邊個診過佢啊？咁然後跟住就 dab 完佢之後講人哋走水鬧翻啊，如此類推。咁當然我都知道坊間有好多呢啲嘅所謂嘅負面嘅呢啲嘅消息啦，又話佢話我就性侵啊，又話我非禮啊，如此類推。咁但係即係真真正正熟悉我嘅就會知道我根本冇做過呢啲咁嘅嘢，咁我亦都無謂即係拎出嚟去 debate 啊，或者係去炒花生啊，又或者係譴責啊，咁我都冇乜咁嘅必要，係嘛？即係呢一樣嘢就公道自在人心，咁亦都交俾廣大嘅網友去判斷。鹹濕就老哥就咁嘅啦，我從來冇唔承認我自己一個嘅鹹蟲，係嘛？我唔承認我自己對女人冇興趣，係嘛？對女人係非常之咁有興趣，但喺工作上面合作嘅時候咧，佢就是我工作上面嘅 buddy， 係工作上面嘅 partner， 咁甚至無我會當佢哋係我公司旗下嘅一個嘅兄弟姐妹咁嚟看待。咁你點會同工作上面嘅人發生呢一個嘅性關係啊？咁啊，即係如果當佢哋係全部都兄弟姐妹嘅時候，咁咪亂倫係咪先？咁所以即係老哥秉承住，如果我幾中意一個人，我係唔會同佢喺公司裏面有工作上面的關係的，那這個是絕對不可以打咩的事。所以 anyway 是吧，就是人家怎麼說，他把口是在人家的手口上面，是吧，他們怎樣去幻想我跟什麼不同的人有這個性關係，好像超哥經常幻想我跟葉劉裡面就是一個盤場大戰，是吧，就是摸曬衣服摸曬鞋就打野戰，又日出搞到這個天光，天光搞到中午，中午搞到黃昏，黃昏又繼續掉身水身汗，是吧，就是精盡人亡，咁即係佢嘅性幻想，我冇辦法阻止喺佢嘅腦海裏面過度活躍嘅呢啲嘅依一個嘅嚇嚇依一個嘅啊無厘頭嘅依一種嘅嚇白日夢係嘛？咁但係真實就真係唔會啦，係咪？咁但係每一個嘅同我合作開嘅女主持人咧，咁其實我都好珍惜同佢哋嘅合作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女仔有限嘅依一個嘅青春。係嘛？咁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有一樣嘢就係、是、女仔就其實就青春飯、青春錢嚇、啊，即係成日如果就嘅是做幕前嘅、啊，靠個色相啊、啊容顏啊去 impress 啊好多一啲嘅網友。咁啊無可否認啦，即係開台嘅時候，咁我係真係的而且確好多女、好多節目女節目嘅主持人。咁但係如果你問咧，即係濕之蛙依一個節目就即係當然係表表姐啦，即係吸引咗好多嘅觀眾去睇依一個嘅節目啦。咁三位、四位嘅節目女主持人，咁啊其實亦都開創咗即係香港網台界裏邊嘅依一個嘅先河，係嘛？即係唔怕醜，係嘛？即係冇避忌。係嘛？好自豪佢哋過往嘅情史啊、性經驗啊，或者對性裏面嘅呢一種嘅態度啊、開放啊咁樣，咁當然就好多嘅一啲嘅節目嘅就吸引咗好多嘅觀眾啊、網友啊就去追捧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我自己都會有驚報應嘅，即係會驚就哇！你成日揾人哋啲女咁嚟自己做講啲咁嘅嘢，你自己都生個女嘅喎，你係嘛？你驚唔驚？第時你個女又喺個節目裏面啦，即係爆嗰啲咁嘅嘢，或者係咁開放嘅呢個性態度，咁咪 PK 咁樣。咁我諗諗下，係喎，即係冇理由嚇、啊，即係要咁樣去做噶。尤其是我後屘即係同我上面嘅老細收和咗， 即係做人應該有翻個品，唔好為咗個觀眾嘅收視啊、kick view 啊，啊，即係盲目去追取依一樣嘅嘢，冇底線啊，太過分，係嘛？咁我應該收斂啲，唔應該做依一樣嘢。咁所以你會見到我 cut 咗濕枝蛙啦。咁當然 cut 濕枝蛙嘅依一個嘅節目，當然亦都係因為有幾多嘅因素喺裏面啦。咁之前嘅十年血淚史有講過啦。咁我亦都好後悔啊！即係曾經做過呢一個嘅夜場警訊啦，係嘛？咁即係影響到人咧。咁呢個我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喺節目裏面去分享啊。咁所以後屘即係如果同啲女主持人去合作嘅時候，我都希望盡量俾到一個個正派啊、正面啊。希望佢哋可以發揮到佢除咗呢一個靚女啊、色相啊、著得少之外嘅，就可以俾人哋感覺到啊，佢哋一個唔係一件嘅商品。佢唔係一個嘅肉體，佢唔係淨係得對腳，或者係希望佢哋都可以表達到佢哋喺知識啊、技能啊，或者係一啲嘅互動嘅裏面咧，俾人哋嘅感覺得到咧啊，佢哋係一個聰明啊、醒目嘅一個嘅女仔，亦都希望俾多啲嘅機會佢哋會發揮。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你要啲靚女身材好、樣貌好嘅呢啲嘅女仔，要佢哋咧嚇，即係表現到佢哋依度嘅 brain power 咧，其實就係有啲幾難嘅，特別喺香港裏邊依一個地方。嗱，我真係好坦白講啊，即係希望我啲女主持人睇咗之後，佢哋唔好嬲，而我即係亦都好坦誠咁樣講，我今集會同佢睇下，即係佢哋對我對佢哋一啲嘅睇法。好多嘅一啲嘅女仔咧，喺香港裏邊咧，其實基本上唔需要特別係努力噶。喺香港裏邊，如果你真係靚女咧，你係真係唔需要特別努力，因為點解？因為你有好撚多嘅兵。有好多個戇鳩人啊，即係譬如好似嗰陣時阿魚咁樣，喺迷米出現，跟住有個低能嘅 G-man， 咁啊即係知道佢喺度咧，就即刻買曬咖啡啊，買曬成成啊咁樣啊，知道佢一鋪頭啊，你想唔想飲你啊嚟探班，咁啊跟住就即刻就買曬啲 latte 啊，買曬 Starbucks 啊，買曬啲餅啊咁樣上嚟一隻探班請佢食，只要喺個網上邊講句，哎呀，我想飲咖啡啊！自然有啲嘅人係嘛，我都唔明嘅。其實我有時都唔明嗰啲嘅網民，你有老婆有成成，跟住有一個嘅網台主持話，我想飲杯咖啡，咁你就即刻喺鰂魚涌撲嚟咁啊！即係即刻請人嚟飲咖啡。咁點解會咁樣嘅？即係我時都覺得好奇怪。咁即係但係當然我即係温緊一個嘅台嘅時候，咁咧即係亦都希望聚咗啲嘅唔同嘅網友。咁我當然冇話即係 ban 佢哋咁樣去做啦，係嘛？咁但係當然佢哋醉翁之意。就不再走啦嚇，即係咪真係咁真心擁護一個嘅網台主持人啊？定係想啊博好感，然後之後約佢出街啊溝佢啊做即係定係點啊咁樣？咁啊即係個就真係不得而知啦。我哋都唔想深究啦，即係台下邊佢哋之下嘅私底下嘅嘢。咁啊當然我唔會理。咁啊咁多個網台嘅節目女主持人裏邊，其實去到 MHK 裏邊開台嘅時候咧，其實所有嘅女主人咧，女主持人咧，我都好希望佢哋咧就係獨當一面啦，咁同埋俾人哋嘅感覺到佢哋即係唔係值得個樣，咁所以好多嘅時候我都盡量希望可以開到好多一啲嘅節目俾佢哋去做啦。咁譬如 Michelle 咁嚟計先啦 ，Michelle 佢哇參加到好多嘅一啲選美都得到一啲好高嘅 ranking 啊，或者贏咗一啲嘅獎項啊咁樣。咁但係奈何就好奇怪喎，咁佢又夠高啦，五尺七寸高嘅身形。咁啊，身材又均勻，個樣又靚，係嘛？即係係講嘢多啲懶音，但係佢都好努力嘅喎。咁但係佢亦都係一個教琴嘅教琴嘅呢一個嘅tutor 嚟喎。咁我就見到佢啊，佢叻女喎。咁不如揾佢去試下做一個繁忙兒童音樂室啦。其實我呢一個嘅節目咧，好老實講，明知係唔會有咩人嚟睇噶啦，但係我就起碼俾人哋感覺到，即係啊，依個女仔都好叻啊，識彈琴啊，多才多藝啊咁樣。咁佢哋都可以教一啲嘅小朋友啊，即係如果喺依一個嘅過程裏面彈一首歌嗰啲嘅要訣啊，會係點樣？同時之間咧，我都希望幫到佢咧，就係依啲嘅片咧，就令到佢可以咧，就會有多啲嘅一啲嘅 tutor 啊、學生啊，想啊揾佢啊，即係去學彈琴嘅。咁佢亦都係上門咧，嗰陣時咧就係上門咧，就是、教啲小朋友彈琴啊咁樣。咁啊，即係可以揾到佢一啲嘅talent 出嚟去發揮啦。咁啊，點樣去識個 Michelle 咧？咁啊 ，Michelle 當然就係依一個喺依一個藍皮書。 嗰陣時啊，唔係 sorry， 喺星期五母女啊，嗰、那個時期咧就係、是、曾經就係阿巴拉沙就啊揾咗佢上嚟咧，就係同我哋做一集嘅依一個嘅節目。咁我覺得佢口才都好好、啊、喎，咁然後咧就面對鏡頭又好大方啊，唔怕醜啊。咁而俾我嘅感覺咧，佢係好正派嘅，唔係嗰啲邪女邪氣啊，或者係冷氣性感啊，即係我覺得佢好 decent 一個嘅女仔嚟嘅。咁我覺得佢個 potential 好好嘅。嗱，我就覺得我真係識得揾人嘅，咁但係奈何咧，我真係冇咁嘅資源啦，或者我冇咁嘅能力啦，即係好去 groom 到佢哋嗰啲嘅其他嘅唔同嘅長處出嚟。咁所以咧，即係佢哋都仍然係一個嘅花瓶嘅一個嘅角色。咁啊，即係可能我去揾佢啊，做依一個嘅廣東話係點樣啊？教依一個嘅政治是怎樣啊？即正確的這個廣東話，自己就是找他和麥理浩啊，就寫一些嘅 script 俾佢，咁然後教下依一個嘅粵語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奈何咧，就有少少backfire 嘅，就是因為佢啲懶音咧就實在太差勁啦。咁但係佢當佢教人哋佢依一個嘅粵語嘅依一個嘅時候咧，咁啊似乎咧就有啲嘅反差。咁但係都做咗好多集。咁但係哎呀，真係我自己諗下。即係點解就值得唔係咁多人去中意睇呢啲嘅節目咧？咁樣係嘛？俾一個咁靚嘅女仔，咁又跟住講一啲嘅粵語嘅 example， 然後教人哋點樣去運用啊，講個呢一個嘅典故啊，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容易 share 到出去啊，同埋去分享嘅呢一個嘅節目嚟㗎，係嘛？咁我亦都有捉過佢去一個嘅大院遊樂啊，有時香港奇案啊、客串啊、嚇下佢啊咁樣啊，咁啊即係當然觀眾又會中意睇有女仔嘅呢一個嘅出現咧，咁但係始終佢都係一個嘅 side dish 啦。又或者是一個嘅幫閒啦、花瓶咁樣，始終做唔到一個我好想佢做到嘅獨當一面嘅嘢。咁好多俾一啲嘅文化上面嘅嘢啊、音樂上面嘅嘢，佢希望佢 explore 到。咁但係anyway， 咁啊即係亦都冇辦法 establish 到一個我希望佢同觀眾之間嗰種嘅 bonding。咁但係我其實對佢都係好有一個嘅寄望。咁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多 schedule 嘅人，係要出去接觸做司儀啊。又要教琴啊，咁變咗有時亦都係好難咧，係就到佢依一個嘅 schedule 去幫手去做好其他多更加多嘅一啲嘅 project 啊，或者一啲嘅工作咁樣。咁但係 anyway 啦，咁啊始終啦，即係喺成立個台嘅時候，我哋亦都係比較係男性向多啲，係嘛？咁啊女仔嘅存在咧，就當然就會吸引到佢哋去睇我哋嘅依一個嘅節目啊。咁但係始終冇辦法可以將佢哋好突圍而出嚟，咁做得比較好嘅咧，我自己覺得係阿 Debbie 會做得比較好嘅。Debbie 佢自己喺邊個時間認識佢嘅咧？咁佢有一次就喺迷米時期嘅時候，就喺一個嘅聯交所狼人啊，聯交所狼人嘅時候咧就係、是、出嚟嘅。咁啊，當時咧佢就唔知點解有班女仔就上咗我哋嘅節目，因為你都知道都幾編輯自主，交俾啲節目主持人啦。咁啊上咗去，咁啊一大堆嘅女仔，咁我唯獨是我喺個 control panel 裏面睇住佢錄影嘅時候咧，我第一眼覺得哇 ，Debbie 掂喎，個樣又斯文啦，咁又正派啦，好 sweet 啦，咁啊又夠高挑啦 ，Debbie。5'7" 都 ，Debbie 同埋 Michelle 都兩個都5'7"，著埋高踭鞋，我哋變咗矮仔嘅。咁啊，哇，我覺得掂當。咁啊，即係一做完節目之後，我二話不說就即刻捉佢埋一邊，就問佢：哇，我覺得你頭先錄節目個表現幾好啊，同埋我覺得你好啱我哋嘅台。即係如果我哋有啲嘅節目去幫手，想揾你嚟喺我哋嘅台裏面做節目主持，唔知道你有冇興趣咧咁樣。咁當時我咁啊 ，Debbie 都好想爭取一啲唔同嘅 exposure 啦。咁啊，而家就知道佢喺開電視裏面去做節目主持人啦。咁啊，即係更加好啦，即係知道佢有一個固定嘅大台，多啲嘅呢個節目嘅 exposure。咁啊，曾幾何時啊，見到佢喺啲唔同嘅電影裏面啊客串啊，簡單呢個好就特約演員啦。覺得衰啲就 KTV 啦，咁我自己覺得亦都係嘥 Q 咗佢，咁或者難得就喺 TVB 啲大劇裏面啊，即係見到佢有一兩個啲嘅過眼三秒分分鐘啊，即係佢嘅出場仲短過阿佐敦興喺一啲唔同嘅電影裏面啊，做下老闆啊，做下律師啊，做下啲 supervisor 嗰啲嘅講對白都唔夠講多兩句，咁我覺得真係都好嘥，咁但係奈何即係你做演藝事業就係咁樣啊！無論你個 quality 係幾好，你個樣貌係幾咁散鏡，係嘛？咁即係都要有一個嘅 platform， 有一個嘅地方嚇俾你可以蹦出嚟。咁 亦都個競爭又咁大，即係我成日都有一句嘅説話就係、女人嘅青春有限，青春嘅女人無限。咁你每一日都面對緊唔同嘅 challenge， 唔同 upcoming 嘅 contender 啊，依一個嘅 candidate 同你去 contender 同你去對抗啊，咁樣你要喺咁多人裏面突圍而出嚇、啊，即係就算你自己有幾好嘅依一個嘅料子啊 talent 啊，都有好多其他嘅後續嘅依啲嘅人為因素咧，就影響咗你依一個嘅 exposure。咁但係而家我當然好開心見到佢嚇喺開電視裏邊係可以有佢自己一個嘅角色嚇、啊，有佢自己一個嘅固定嘅地盤啊，有佢嘅 role 啊，可以去做到嘢啦，係咪？咁啊～佢幫我哋合作嘅時候咧，我哋當然亦都會有時會揾下佢出大院有落嘅依一個嘅工種啦，係嘛啲嘅工作啦。咁啊，亦都佢有一個嘅節目係同阿周公子合作嘅依一個嘅家常便飯啦。咁啊，每個星期一咁佢又會幫我哋做歡樂小姐啊，做依一個嘅 MHK 每週通訊啊。咁啊，當時佢同阿 VN 啦、啊，阿連以蘭小姐啦，咁啊一齊去做節目啦，咁又連以蘭咧，我又～講多兩句啦，咁我識佢嘅時亦都係因為依一個星期五舞女，咁而當時佢咧就俾人哋係即係香港聖女啦，咁啊亦都去拍過好多啲靚相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佢個人咧係好 shy 嘅，好斯文嘅，佢並唔係即係大家想象之中哇嗰種 sex appeal 嗰種嘅女仔嚟嘅。咁同佢傾開偈，其實佢同我講過一次，佢好想做一啲好固定嘅依啲嘅工作。咁其實佢嗰陣時咧有經理人簽佢啦，即係後亦都有一個嘅男仔做跟班就好，或者助理好照顧佢。咁後屘佢同我講話，佢好想佢自己做一啲即係比較穩定啲嘅朝九晚五嘅工作。咁而當時我就好啦，咁我哋都需要一個 reception 嘅工作。如果你唔介意做呢啲位置嘅，咁當然可以喺度做依一個嘅工作啦。咁而你可以接聽嗰啲網友嘅一啲嘅電話啦，即係你把聲又咁甜美，咁大家嚇聽到你把聲之後又知道你係 VN， 咁即係大家都好開心啦。咁同時之間我哋都話嗱，咁我有啲譬如通訊站嘅 job， 咁你可以繼續去做啊，又或者有一啲嘅旁白啊、瞬間讓半球啊呢啲嘅工作，你都可以去照做啊咁樣，咁亦都可以係即係增加多啲嘅收入啊咁樣，即係穩定啲啦咁樣。咁啊，即係我盡咗個人事，希望喺 finance 上面即係可以滿足到佢一個要求啦。咁同時之間亦都俾個 offer 佢，就係做一個嘅 reception 嘅工作啊。咁但係就難搞啲，就係始終即係佢唔係食開一啲嘅朝九晚五嘅一啲嘅工作嘅pose 啦。咁啊佢自己亦都有啲脾氣啦，咁有啲低能嘅客啦，咁亦都係辣著佢啦。咁啊呢個又係難搞嘅。咁但係我都一直都冇所謂㗎，你咪照做咯。咁我都唔記得咗佢點解會離開我哋啦。咁有一次好有趣啊半夜三更佢 drop 個 message 你啊，狂孖叉我嚇，做咩你狂孖叉我？第二朝早我翻去問佢有咩事，哦冇事啊，咁樣又好似唔記得咗件事咁樣，咁我做咩事？回頭夜晚孖叉我，跟住第二朝早我問你咩事嘅時候，你又話冇事，做咩事？即係好難捉摸，佢比較迷幻啊，係嘛？咁啊，所以就即係我而家諗翻翻起，我亦都怕同佢合作嘅，個原因係。點解咧？怕同佢合作係我 catch 唔到佢真係諗啲咩嘢嚇，又或者佢真係想要啲咩嘅嘢，又或者我點樣可以即係 cultivate 佢嘅一啲嘅更加好嘅依一個嘅長處，或者我開頭我諗到淨係要阿 VN 喺我公司裏邊去做一啲 reception 嘅工作，其實我自己可能係based on more on 噱頭，more on 一個嘅。嚴格啲講，衰啲講，係咪擺件招財貓喺度？哇！有個靚女做 reception 上到嚟，見到個 VN 喺度，哇！無論嚇我啲一啲 guest 上嚟啊，又或者啲網友見到啊，或者上嚟傾 job 嘅一啲嘅朋友啊，或者 advertiser 嘅 potential 見到佢喺度，哇！我哋開心啲啦，成公司裏面即係埋手第一個見到嘅就咁靚嘅一個女仔係嘛，咁 sweet 嘅一把聲啊，接待佢啊咁樣。咁但我真係可能忽略咗，喂，實整佢做唔做嚟呢啲嘅工作啊？又或者幫唔幫到手啊？或者佢做呢啲工作係咪真係其實佢開心呢？咁樣咁啊？或者係即係佢嘅 EQ 可唔可以對付到啲咁 nasty 嘅一啲嘅 customer service 嘅工種咧？咁樣咁啊，即係佢亦都係好多甩流。當時亦都因為佢開始搞《啤梨漫步》嘅時候咧， 咁有啲嘅數要對啊，咁啊啤利哥喺我面前就屌撚到咧，佢就真係飛天，即係嬲撚到春袋都出煙嗰只。咁呢啲就唔講啦，咁啊即係啤利哥對每一個人都春袋都出煙嘅啦，對每一個都唔撚尊重，同埋個個都屌得噶啦。咁所以佢啲躁狂症嘅性質，我就即係過濾咗一樣嘢。咁但係我亦都知道佢有一啲嘅 handicap。咁但係就係、我盡咗我嘅能力，希望佢可以有個機會，有個 opportunity 可以去做好。咁啊～另外曾經有一個女仔就是 Summy 咧，我哋覺得佢好好靚女，好可愛。咁啊，亦都俾機會佢去做嘢。咁如果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 Summy 除咗做呢一個嘅仙人夜話，後尾嘅後期，即係 Before 阿 Carmen 之前嘅，佢亦都做仙人夜話做一段嘅時間。咁啊，佢亦都曾經有個節目就是、四仔女仆科學街定唔知乜鬼嘢咁啊，又做過。有時耐唔中上下大院又落下串啊、奇案啊咁樣，咁始終有一個最大嘅難題就係佢真係得個樣，陰公嘅地方佢就真係得個樣。佢得個樣咧，咁就算我無論我點教佢講一個完整嘅説話，或者講一個完整嘅故仔，簡單到不得了都好嘅故仔，希望聽佢講出嚟，佢都講嚟講去都講唔到。咁所以佢只不過可以做一個嘅硬照嘅一個嘅模特兒，或者係一啲係唔需要出聲嘅擺款啊，因為佢亦都係高挑靚女，個樣好 sweet 嘅女仔，或者係佢做一啲嘅做 job 做 talent 嚇，俾人哋做私影啊，或者係影相啊，咁就搞掂食碗面。咁但係佢當時咧就係讀會計啊，咁可能都唔知咧，其實我有一間公司咧，我係請咗佢做 part time 嘅會計，咁啊希望佢幫我咧就 take care 一啲嘅數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有人去 supervise 佢啊咁樣。咁但係咧，係完全喺個 handle 個理財啊、找數嘅過程裏面咧，找錢又緩急輕重嘅。解個 example 咧就係、是、要即刻要找嘅，佢係冇找到；唔需要找嘅，或者可以拖下嘅，佢就找咗先。啊！總之就係嘔血啊！啲數又計唔掂啊，混亂啊咁樣。咁然後 end up 我點樣 find out 咗？啊！你咁辛苦想讀個 certificate 係讀會計，咁但係你又幫我有個 opportunity， 我俾個機會你又可以去做下會計嘅呢一個嘅實習啊？點解你唔俾心機想做好呢一個嘅 job 佢？咁你將來有一個好 decent 嘅工種你做，你咪即係學以致用咯？係咪唔使淨係擠擠要俾人哋揾你扮到女仆啊，或者係扮到不知火舞啊，或者捉你去扮係咪啲唔同嘅卡通人物咁去影相收啲咁嘅 job， 又賺到幾多錢呢咁樣？咁 end up 我 find out 咗，原來佢即係屋企都佢有一啲嘅經濟壓力，咁啊真係要揾錢，有讀書啊、student loan啊嗰啲如此類推嘅嘢。咁啊，咁我當然冇去好 drill 得好 deep 啊，關於佢屋企裏邊嗰啲問題嗰啲嘢，亦都唔想 involve 得太多啦。咁即係大家有大家嘅私隱，咁佢又只不過有公司一個同事係咪？咁可以幫得到佢，如果佢出聲嘅，我就去幫佢啦，係咪？咁但係佢曾經同我講過，即係佢想做份會計 job， 咁我即刻安排佢咗一個會計 job 佢要做。咁但係我發覺點解你做即係好似神遊啊、雲遊太空啊、心不在焉啊咁樣？做你做節目主持嘅時候，你俾個機會你可以表現你自己嘅時候，口齒不清啊，講個故仔都講得唔完整啊，做乜鬼咧？點解唔揸到呢一個嘅機會咧？咁有一次我夜晚就去，有啲朋友就叫我去酒吧度玩。咁原來咧，我 find out 到，嗰個人咁爽面嘅。如果佢做咗一啲嘅啤酒嘅 promo girl。咁啊，嗰陣時佢仲 charge 玩一個 table top 嗰啲嘅遊戲嗰啲嘅啤酒乒乓嗰啲咧，即係你抌個乒乓波跌落邊一個杯度嗰啲咁嘅嘢，佢就會負責去做 take care 啲嘢。咁啊，我見到佢，我好 surprise， 佢見到我，佢又好 surprise。咁我就同佢講：，聽日幾多早啲翻工啊？唔好做咁夜。我就知道佢原來點解喺朝頭早裏邊黑曬眼圈係嘛？咁啊，好似好攰咁做呢啲嘅正確嘅呢啲正職嘅時候，咁啊即係的唔起個精神，如果夜晚仲要做呢啲嘅 promo girl， 咁我嗱 promo girl 係絕對冇色情成分嘅嚇，大家千祈唔好依一個諗咩嚇，即係你都知道喺酒吧裏邊有好多嘅靚女在賣酒，或者要高檔嘅酒吧裏邊同啲玩遊戲啊，咁啊希望可以 sell 多啲啲 beer 啊，或者係咁樣，或者去馬場裏邊叫人哋賭馬，好多呢啲咁嘅工種嘅，純粹係 PR 做 promo 嘅咁樣，咁我哋明白到。因為佢真係要一啲嘅 finance 啊支持啊咁樣，然後佢真係要可能要生活上面啊，要做多幾份工啊，咁變咗佢個 priority 咧，會係喺個錢銀嘅收入呢一方面嘅嘢。咁後屘即係當然即係 都冇辦法啦，係嘛？即係佢亦都請辭啦，唔做啦。咁因為佢冇辦法做到我工作上面嘅要求，咁我亦都當然即係講真，不是省油的燈咁。你工作上面做得唔好，我梗係 deliver 呢個撥貼你啦，係咪實孖叉啦？咁女仔就真係見到我發個嬲、發個脾氣嗰啲樣，係人都驚啦。今時今日即係唯一一個人，我唔敢喺佢面前發脾氣嘅兩個啦，一個就係我老婆，一個我女啦。其他啲真係睬你死婆啊，係咪先？實發脾氣，咁可能我亦都嚇親佢啦。咁啊，冇同我做嘢之後，我發覺原來佢喺 Facebook 面 unfriend 咗，咁可能佢有啲嘅對我一啲嘅睇法都未定，咁我冇所謂啦。人與人之間嘅緣分，即係都嚇係咁多啦，係嘛？咁我即係唯有祝佢好一個好運。我對佢我完全冇任何 negative feeling 嘅。我好希望佢做好嘅。我好希望佢真係可以喺即係嗰陣時佢讀會計，然後希望揾到一份會計嘅工種。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唉，女仔個個都嚇拋個身出嚟，啲色相啊，我就比較 old school 啦，成日都覺得咁，成日都俾人哋咁樣影相，又着得少咁樣，做乜鬼嘅？係咪即係有啲即係係咪有第二啲工種可以揾錢咧？就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啊，另外咧，我都想講阿宇。咁阿宇咧就係早期喺低俗頻道嗰陣時，其實力蘇啲好朋友嚟嘅。咁啊，有一件嘅事件咧。阿宇又唔使點樣做嘢，咁我都好奇怪，你21、22歲，佢背脊紋到花鳩晒，嚇做乜鳩嘢事咧？咁樣，咁啊頭先講過啦，即係佢又好吸到啲網友對佢嘅呢一個嘅垂青咁，好似阿 G Man 咁樣，係嘛？兩嘢一個 post 即刻嚇，即係一支村民箭，10杯 Starbucks 嚟相見，咁啊帶晒啲 Starbucks 上去，我覺得啊你條友仔都得㗎啦咁樣，咁啊。佢上到呢一個嘅撈足嗰陣時咧，咁其實亦都好多啲 fans 亦都好中意佢，咁甚至好多啲 fans 追捧佢，就幫佢搞過呢一個嘅生日會啊，搞聚會啊咁樣。有一次咧，我都幾反感嘅一樣嘢，就係有一啲嘅網友咧，就為咗要氹佢開心咧，就幫佢搞生日會，咁啊，即係呢啲就完全bypass曬我哋公司裏邊佢自己私人一啲嘅聚會。咁但係咧，當時咧就係其中一個就一個死鬼老表，咁啊死鬼老表咧就係幫佢搞生日會，咁啊另外有一個撚樣就叫做 Stanley 好似叫阿關山，咁啊又同佢搞，咁啊即係氹佢開心啊咁樣，咁啊詳細我就唔講，呢一件嘢點樣辣着我，令到我有 concern 咧，就係佢哋搞呢個生日會咧，就係揾笪地方就有啲豪啊，開豪啊食豪。咁而我就覺得喂好大件事喎，因為點解啊？因為呢啲嘢分分鐘有機會食物中毒嘅喎，即係如果你食到個肚腍咗，咁然後跟住爆發食物中毒，我又唔知你啲蠔嘅來源喺邊度嚟，我又唔知道，但係你係打咗我公司裏邊嘅其中一個網台主持人嘅名號出去幫佢開生日會，乜即係叫其他一眾嗰啲嘅狗公啊、兵啊，屌你老味閪係嘛？嗰啲環飛姐啊，屌你咩宅男啊，咁樣去聚會，乜氹佢開心。咁然後你哋就喺度搞啲咁嘅私人聚會，咁然後跟住就要食蠔，但係一個唔覺意集體食物中毒嘅呢一個時候，咁邊個去負責咧？啊，邊個去 take care 成件事咧？咁一定入數入咗我度，咁我就呢件事件裏邊咧，我就好鬼有一個 negative feeling，OK？咁但係就我自己都知道咧，當我要開台嘅時候咧，我係唔會帶到阿宇走嘅，因為佢同阿力蘇嗰啲關係係非常之好。咁啊，所以我都由頭到尾冇帶過佢過去。咁但係我覺得佢其實一個好好嘅幕前嘅人嚟，佢好精靈啦，好聚到有觀眾緣啦，但係個人就始終都係唔得踏實啊，冇。好好地發揮到佢自己嘅啲小聰明啊，又或者即係俾人哋嘅感覺裏面唔得正派得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可能好難登到大雅之堂，係靚女啊一個聰明啊，但係就如果要再繼續要行呢條路咧，咁始終就好似唔係好啱咁樣。咁我亦都衡量過啦。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咁啊亦都當然就係佢同阿力蘇啊舊台長嗰啲嘅關係。咁我亦都知道唔會叫佢搞到大家啲關係尷尬啊麻煩。咁所以我由頭到尾都直情唔好 approach 到佢。咁啊當然啊，即係大家都會記得阿 Christy 啦，仲有 Louie 啦。咁啊喺《藍皮書》裏面佢哋做歡樂小姐嘅呢一個嘅角色啦。咁啊 Christy 我又見到佢有 baby fat 嚇，跟住就見佢。越嚟越瘦，好似依一個嘅pop 牌嘅依一個嘅女朋友咁樣，咁啊 但係 Christy 都好勤力嘅，其實 Christy 有好多 talent 嘅，即係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嘅。佢畫公仔好靚嘅。Christy 其實有一啲嘅工作上邊以外嘅興趣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嘅能力。咁如果佢喺嗰方面裏邊去再發揮得好咧，其實就可能嗰個嘅成就啊，絕對嚇會有一個嘅唔同嘅一個 level 啊。咁所以佢同我哋工作啦，咁曾經佢亦都係後屘頂替咗VN 嘅位做我哋嘅 reception 啦，做 customer service 啦，幫我哋計數啦，做一啲輕頸嘅文書嘅呢個工作啊 ，admin 啊各方面嘅嘢啦。咁我諗佢亦都好希望有啲咁嘅工種去做，咁一直都同我哋做一個好長嘅一個合作嘅關係。咁一路合作就一路見嗰啲手手腳嗰啲公仔就越嚟越多，而家成日見到佢就越嚟越瘦。咁我唔知佢點解會咁瘦。咁我成日都見到，不停使啲嘢食多啲嘢啦，食多啲嘢啦咁樣。咁而家佢有佢自己嘅事業啦，咁我都好戥佢開心啦。咁亦都見到佢即係揾到一啲開心嘅relationship 啦。咁生活得亦都非常之好啦。咁佢亦都係拍過一個 Super Sexy Hero 一個嘅 photo album 嗰陣時咧，就亦都係曾經就係俾個搞手咧就係激到咧就係好鬼興。咁我哋都俾個機會佢喺個節目裏邊啊，即係講啊，即係嗰啲嘅關係啊，點解會俾人揾問柒啊？而警告啲女仔，如果影呢啲嘅嚇相片嘅時候，點樣去保護自己啊？咁我諗係即係好多嘅小朋友年輕嘅時候啦，即係可能好中意啲啊，有機會曝光啊，著到靚靚啊，好多人會中意。咁但係其實個世界就好多撲街冚家產嚇，即係會揾人笨柒，又或者喺依一個嘅平台裏邊嚇，即係可能好容易就會誤墮歧途，做咗啲其他嘅一啲唔應該做嘅工種。咁啊，當然呢啲工種我都冇係畫公仔畫出場係嘛，即係大家見佢平時啊靚靚女女一個二個嗰啲嘅靚模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實整背後唔知點解啊某一個人啊就有曬佢哋啲電話係嘛，咁啊即係 call 佢哋有啲嘢 job 去做咁樣嘅依個情況。咁啊 ，Christy 當然係一個好乖嘅女仔啦，咁冇做呢啲咁嘅嘢啦，咁亦都係好早就投靠我哋啦，即係加入我哋嘅陣營就即係開始就係正確嘅文書工作，又曝下光咁樣，有一份 decent 嘅。正正經經揾錢嘅工種去做嘢啦，夜晚又可以掟下錶啊、打下魚、排球啊，咁樣過啲舒服嘅日子。咁我都好開心咧，即係起碼嚇，即係依個小朋友嚇，我認識佢嗰陣時候，即係靚妹妹妹嚟嘅。咁然後嚇，即係原來都過三條啦，要搞下係嘛？咁而家就過翻一啲穩定啲嘅依啲嘅生活係嘛？唔使即係再影啲咁多依啲咁嘅相啊，咁樣嘅依個情況。咁啊，乐于见到佢吓，即系生活得愉快。咁啊，希望佢快啲肥翻啲，系嘛？咁啊 ，Luffy 又好有趣喎。Luffy 咧就系我唔敢点样同佢讲嘢嘅，因为成日见阿 Luffy 即系喺南明书之后冇合作啦。啊，见到佢个样咁，成日都唔同咗嘅，拗晒头咁样，系嘛？即系见佢 post 相出嚟，点解你成日都好似唔怕冻咁样？咁我始终对佢好唔认识，亦都冇乜点特别嘅，即系。有啲其他嘅一啲接觸，即係只限於依一個嘅工作上面嘅嘢。我亦都冇諗過一啲work 啊，可以係俾佢去再發揮佢一啲嘅 potential。咁啊，依個可能係我對佢一啲比較少啲嘅依一個嘅認識。咁同我合作得最多嘅，咁啊當然就有Nicky 哥啦。咁 Nicky 哥就係一次機緣巧合之後，我翻到去公司，咦見到佢點解有個咁靚嘅女仔？在我哋個台出現嚇，把聲就沙曬、拆曬嚇咁樣，咁你高頭大馬嚇嘛，咁個人又開朗，成日都笑，咁我好中意佢喎。第一時間佢俾我感覺好親切啦，同埋咧我覺得佢好男仔頭啊。你同呢傑哥做嘢咧，喂非常之爽嚇。呢傑哥有一樣嘢唯獨是唔好嘅咧，就係成日都瞓唔知醒。尤其是錄節目嘅時候咧，成日都驚佢唔知醒，所以佢話小花咧瞓喺佢側邊叫醒佢，同我一起錄節目。如果唔係咧，就叫唔醒佢，咪講笑啦。咁即係有時會即係瞓過龍。咁啊，有時亦都擔心咧，即係會唔會做唔同嘅 job 啊？咁樣即係令到佢即係失準啊咁樣。咁但係托賴咧，好彩咧出事嘅次數咧，亦都唔係好多。咁一個好貪玩嘅女仔嚇，咁啊亦都好希望同好多朋友一齊，咁啊好渴望愛情嘅一個嘅女仔。我認識佢嗰陣時咧，佢除咗有一啲嘅photo shoot 佢要做嘅啲嘅 job 之外咧，咁佢亦都好叻嚇，即係派牌啊！咁佢好多嘅玩 poker 嘅派牌嘅工作，佢都有份做。咁而佢因為佢識 Steven 嘅工種咧，我認識啊 poker 852嘅呢一個 Steven， Steven 咧都係我認識阿 Licky， 而 Licky 咧就幫緊阿 Steven 係去教人派牌裏邊打牌嗰啲嘅派牌嗰啲嘅工作咧。咁而係佢話俾我聽，誒有個我老細都好中意你哋講緊呢啲 topic 嘅喎，同你哋諗嘅嘢都好近似喎，我介紹佢俾你識好唔好啊？咁有一日就係佢帶咗阿 Steven 上嚟，咁而我哋開始咗呢段嘅 friendship， 咁同埋一啲嘅合作無間嘅一啲嘅 operation 啊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原來咧即係都係會靠阿 Licky 哥咧，識到阿 Steven， 因為呢個緣分咧就好有趣。咁啊 ，Licky 哥而家即係其實佢好active 啦，好 outgoing 啦，好啱做一啲嘅户外活動啦。咁所以嗰陣時我有個節目就俾佢就叫做 Hong Kong Survivor 啦，教人哋啊生存嘅一啲嘅technique 啦，野外嘅一啲嘅動向啊，或者需要嘅資料啊，或者一啲嘅冷知識啊，點樣去 survive 啊，如此類推。咁啊，佢亦都好勤力嘅喺呢一方面，因為啱正佢河車係嘛，咁啊。同佢有時會合作大院，有啲行山嗰啲嘅，就再帶佢去就最開心啊！咁啊，最難忘嘅一次當然同佢去南丫島啦。咁啊，南丫島佢同嗰啲食環一啲嘅友仔爆大鑊啦，係咪？如果大家有睇過大院有落，就會記得啊，即係有依一啲嘅情景啦。咁啊，我亦都同阿 Licky 哥咧，如果帶 Licky 哥去拍飲食節目咧，你係好開心啊！因為 Licky 咧係唔會好似其他啲女主持咁樣咧，唉食兩住雞仔住啊，呢一個雀仔住啊，哇！佢係直情係唔 Q 即係呢一個嘅怕任何嘅嘢噶，哇！唔怕肥，唔怕膩，係嘛？食得就食，哇！我未見過有個女仔啊，喺流浮餐霸大院又落啊，食條蒸魚啊，佢懟曬成個魚頭啊，食到咧乾乾淨淨，魚眼嗰粒核啊，嗰啲兩粒珍珠啊，魚面肉啊，成個魚頭嗰啲嘅魚皮啊、魚肉啊，食曬係嘛？啲軟骨攞翻曬出嚟，整整齊齊。哇！阿女你好勁喎，咁樣啲魚韻啊，全部懟曬落肚。所以咧，你同佢拍飲食節目，你又好開心啊！佢真係好 enjoy 食嘢，同埋唔會避忌。唔會扭零嚇，即係好豪爽。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好中意 Licky 哥，因為同佢做嘢係我哋會有一個很好好嘅 chemistry， 同埋佢性格比較開朗，同佢行山啊，佢亦都唔會話即係辛苦啊，體能又好啊，各方面嘅嘢。咁我真係好懷念當時即係同佢拍大院有一啲嘅户外嘅一啲嘅特輯啊。咁譬如我哋話我記得係咪去蒲台島定係邊度？哇！即係又係上山落山，又係好辛苦啊！佢亦都係搞掂食碗面嘅，唔怕嘅。咁所以係一個女漢子嚇，即係男仔嚟嘅嚇。呢一個嘅咁佢就唔會話即係懶粗豪啊，爪下擦鞋咁。其實平時講嘢即係正常粗口啦，係嘛？咁啊，即係個可以開得玩笑啦，豪爽啦嚇。即係我咁多個女主持人裏邊咧，佢最似男人就係佢。啊，另一個當然就係阿觀音啦。咁而 Licky 哥咧，而家好令佢開心嘅，因為 Licky 哥佢喺一間大嘅機構裏面咧做 PR， 咁亦都咧係聽講咧已經係過咗依一個 probation。我早上一次係之前佢生日，同佢通過啲 text， 知道佢就有份咁嘅工作去做啦。咁我亦都叫佢加油啦，唔好瞓到要話小花瞓喺佢側邊叫醒佢翻工啦。咁但係似乎咧，我有再一次同佢傾偈，已經係八點幾鐘佢醒咗。啊，好嘢啊！八點幾鐘醒咗翻工，哇！真係大個女，好嘢。咁啊，觀音當然同我合作係最好啦，因為我覺得佢係我識嘅網台主持裏邊最聰明嗰個啦。佢自己亦都會睇好多嘅資料啊，各方面嘅嘢，亦都比較係勤力啲嚇，即係睇資料嘅女主持人。因為點解咧？啲節目嗰啲女主持人咧，即係基本上你俾資料佢睇，佢老閪都唔肯睇嘅，即係打天才波，又或者即係同佢傾，即係做節目合作嘅時候就得我講，然後佢望住你咁樣嚇，即係望住我冇用嘅大佬，你望住我觀眾啦，咁都好怕嘅。咁啊，即係好多時候都係會係咁樣。咁但係佢就如果我同佢夾奇案啊，或者夾一啲節目咧，咁其實就一定會係發揮得到。嗰陣時之前我同佢去做《仙人夜話》嘅依一個外景，咁個 chemistry 都 OK， 咁亦都托賴啦，咁佢都好受一啲嘅觀眾嘅依一個歡迎。咁但係奈何啦，咁即係喺依一個嘅迷迷嘅趙善軒 懷疑性騷擾佢嘅依一個事件裏邊，咁佢就係俾阿邵善軒嘅呢啲嘅撲街啊，係嘛，即係辣著咗啦。咁啊，亦都當時就好啊唔開心啊，點解啲咁多啲人啊見到呢件事件裏邊嚇，即係唔出聲啊，唔肯做證人啊，咁啊亦都對呢啲嘅撲街一個二個佢唔中意啦，係嘛，咁啊唔想再喺度啊見到呢啲咁嘅人，咁佢同我講，我唔想再做啊。咁所以點解我咁撚真人型河馬嘅原因就係，即係佢將我用咗咁多心機嚇，咁好 talent， 對網台嘅觀眾即係有咁好 engaging 嘅一個咁 talent 嘅一個女仔，令到佢嚇唔轉唔做。佢基本上咧，佢唔會同你係計較咁多嘢。佢如果中意做嗰啲嘅 job， 或者佢覺得佢啲嘢有意義咧，其實佢好中意幫拖，拔刀相助，好有義氣一個女仔嚟嘅，又好聰明，好爽朗，靚還靚，佢唔會屎柳屎忽花，麻撚煩煩嘅。收兵就梗係緊啦，咁但係你戇鳩，你做兵咁你自己笨柒啫，係嘛？咁但係整體如果做朋友咧，係好夠雷，同埋都。可以傾到偈，溝通得到啊！對香港嘅時事啊、社會上面嘅問題啊，其實佢係咁多個我同我合作過嘅女主持人裏邊最撚旺嗰個嚟嘅。咁當然即係佢亦都唔可以走出嚟啦，係嘛？因為而家結咗婚啦，係咪？咁有老公又成成，咁佢有好多嘅一啲嘅避忌啊，各方面嘅。但我知道佢嘅思想咧，即係都旺緊到屌你咩好緊緊要。咁但係嚇而家咁啊，唔使佢點做嘢，照顧老公，幫老公打理啲嘢，咁我真係覺得樂於見到佢過啲咁舒服嘅呢啲嘅生活，係嘛？咁有啲人就係咁樣啦，咁冇計噶，鬼叫佢喺有個世界上面有個叻嘅男人，係嘛？將佢收為己有，咁啊令到佢過富裕舒服嘅呢個生活，咁就冇計噶啦，係嘛？咁就係大家你行都行唔到，咁但係呢位嘅小妹妹，即係而家佢都唔少啦，即係過咗咁多年之後都年紀都中女啦。咁但係我就好 enjoy 同佢一齊去合作，因為起碼個溝通上面個 frequency 啊、wavelength 啊各方面嘅嘢就 OK 可以傾得到偈。咁啊，今日哇都講咗四十幾分鐘啦，咁差唔多時間啦。咁啊，節目嘅結尾咁啊 ，show 一 show 啊，呢啲唔同嘅女主持人嘅過去做節目嗰啲嘅風采俾大家睇睇啊。OK， 咁啊，仲有啲冇講過嘅，咁啊唔係唔重要，即係篇幅所限，又唔想講咁多，或者適當嘅時候會再講講有啲嘅一齊合作嘅一啲嘅節目嘅女主持人。OK。Natalie 都要講下嘅，不過 Natalie 就係、是、同我喺商會裏面認識佢，咁啊，但係我同佢合作嘅機會就唔多，因為佢主要都係嗰陣時幫阿 UQ 咧就係做足字室呢一個嘅節目，咁但係佢亦都因為我哋嘅機會啦，佢認識咗 Jam Dot Dot 啦，咁啊幫阿 Jam 做一啲嘅節目啊咁樣，我同佢嘅合作嘅機會就唔係太多嘅嚇，咁但係Natalie 咧亦都好多嘅網友咧就好中意佢。包括我哋熟悉嘅白糖兄嚇，白糖係冧啊 ，Natalie 冧到不得了啊！咁啊，呢啲咁啊，綠白糖拜二個爆湧嚇，即係佢中意 Natalie。咁啊，而家我就離開咗香港，我就唔知 Natalie 點啊，即係少咗接觸。咁啊，希望佢都生活愉快。好啊，咁啊，今日咁多，咁啊，對一啲嘅合作歌嘅女主持人嘅一啲嘅回憶啊，一啲嘅睇法嚇，咁啊，希望大家都嚇工作順利，身體健康。OK， 咁啊，有機會我希望喺香港裏邊咧就係再見翻佢哋。咁食餐飯都好啊，係咪先？好啊，今日咁多，拜拜。 望先，我哋將五隻手指擺個 middle 先。OK， 好啦，首先阿浩咧呢個示範咧係正確嘅，手腕咧係唔可以跌咗落去啦，咁就唔啱噶咯喎。呢度咧係要放翻平先嘅，咁另外咧手指咧要曲曲地，好似拎住個蘋果仔咁樣嘅係咪？以前教你好似拎住個蘋果仔咁樣嘅。好啦。五隻手指各擺在白色鍵上面啦，咁我哋手指公呢一個音咧，見唔見到？係啦，呢、這個音咧就係 middle C 音嚟嘅。OK， 嗱，我哋睇睇先 ，middle C 音。好啦，我哋第一個睇嘅係四拍先嘅係嘛？好，好啦，我哋試一試四拍先，一、二、三、四，係啦，我哋再嚟多下，一、二。 黑砂糖沙琪瑪。傳統御用供品啦，咁係現代養生嘅元素嚟嘅，因為黑砂糖咧係最點講咧，對女人嚟講其實好補嘅，而且佢一個咧家庭點心，得閒咧都會擺喺台面攞嚟食噶。嗱，送禮又好，自己食都好，咁呢個咧係一份超精緻亦都有份量嘅豪華養生沙琪瑪。最緊要咧，佢嘅沙琪瑪咧雞蛋味道係好香濃嘅，係所以咧會係我哋嘅健康零食嘅新選擇啊！ 快訊，我哋快啲睇下咧，今個禮拜究竟有啲咩新貨同埋有啲咩優惠嘅貨品先。 首先呢，第一样就是双妹乜的花露水香味蜡烛旅行装啦。咁呢，佢就是以薰衣草啦、薄荷、柠檬、玉桂、丁香的精华精心调制嘅。咁佢有多种嘅精油啦，有助放松你嘅身心，舒缓压力。咁而且呢，佢仲有独特嘅草本香气，再注入咗唔同清新嘅柠檬薄荷。双妹乜的花露水香味蜡烛呢，为你带来与别不同的香氛体验，会为你家居添上独特的香气，尽显生活的品味。它燃点的时间长达20小时，主要的成分就有石蜡啦、薰衣草啦、柠檬、玉桂、丁香、薄荷精华和 100% 纯棉竹芯的。 先不是大吉利是好鬼好味零食 回来了。 黄香、红竹、寿金、阴间制品、阳间食用，果然猛料。 点子啊，还出了解饿扶贫牛油曲奇，这道符送给你了。